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二十九章失踪的冠冕第九十集。 纳威，真是，怎么会？ 纳威又看见了罗恩和赫敏，欣喜若狂地尖叫着，也挨个把他们抱了抱。哈利越看纳威，越觉得他的模样惨不忍睹，一只眼睛肿了，又青又紫，脸上有许多深深的伤口，整个人蓬头垢面，说明他的日子过得很糟糕。不过他伤痕累累的脸上洋溢着喜悦，他放开赫敏又说道， 我知道你们会来，一直对席莫说这是迟早的事儿。 纳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什么？这个？ 纳威摇摇脑袋，没把自己的伤当回事。 哦，没什么，席莫比我还惨呢，你们会看到的。我们现在就走吧。 哦。 他转向阿布福斯。 阿布，可能还有两个人要过来。 还有两个？ 阿布福斯凶巴巴地说。 你说什么，隆巴顿？还有两个？外面在宵禁，整个村子都布了宵禁咒。 我知道，所以他们会直接幻影显形到酒吧里。 纳威说。 来了就让他们从通道过去好吗？多谢了。 纳威把手伸给赫敏，扶他爬上壁炉台，钻进了隧道。罗恩跟了上去，纳威紧随其后。哈利对阿布福斯说。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你救了我们的命两次。 好好照顾他们吧。 阿布福斯粗声粗气地说。 我恐怕救不了他们三次。 哈利爬到壁炉台上，穿过了阿里安娜肖像后面的那个洞。洞的那边是光滑的石头台阶，似乎这条通道已经存在了许多年。墙壁上挂着黄铜灯，泥土地面被踩得平平实实。他们走在通道里，影子投在墙壁上，像扇子一样摇摆着。 这通道有多长时间了？ 罗恩边走边问。 火点地图上没有吧，哈利？我原来以为只有七条通道进出学校呢。 开学前，他们就把那些通道全封死了。 纳威说。 入口施了魔咒，出口有食死徒和噬魂怪把守，现在根本不可能从那里进出了。 他开始倒退着走，笑容满面地细细端详他们。 别管那些事儿了，是真的吗？你们真的闯进了古灵阁，真的骑着火龙逃走了？事情都传开了，大家都在说。泰瑞布特吃饭时在礼堂里大声嚷嚷这事儿，被考隆兄妹打了一顿。 对，是真的。 哈利说。纳威高兴地笑了起来。 哎，后来你们把那条火龙怎么样了？ 在野外放掉了。 罗恩说。 赫敏一心想把它当宠物养着。 不许夸张，罗恩。 可是你们在做什么呢？人们都说你在四处逃窜，哈利。但我认为不会，我想你肯定在做什么事情。 你说的对。 哈利说。 快跟我们说说霍格沃茨吧，纳维，我们什么消息都没有。 学校，他现在已经不像霍格沃茨了。 纳威说着，脸上的笑容隐去了。 你们知道卡罗兄妹吗？ 就是在这里教书的那两个食死徒。 他们不光教书。 纳威说。 纪律也归他们管。这两个卡罗最喜欢惩罚学生。 像乌姆里奇一样。 哪里，乌姆里奇跟他们一比还算是温和的。如果我们做了错事，别的老师都得把我们交给他们俩。不过老师们只要能躲得过去就不这么做。看得出来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恨那两个人。阿米库斯那个男的教以前的那门黑魔法防御术课，现在其实就是赤裸裸的黑魔法了，要我们在那些被关禁闭的人身上练些钻心咒。 什么？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异口同声的惊叫在整个通道里回荡。 是啊， 纳威说， 我这个伤就是这么来的。 他指指面颊上一道特别深的伤口。 我不肯做，不过有些人兴趣倒挺大，克拉布和高尔可喜欢了， 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在什么事情上冒了尖儿。阿莱克托，阿米库苏的妹妹，教麻瓜研究课，这现在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了，我们都得听他说。麻瓜就像动物一样，又脏又蠢，对巫师凶恶残暴，逼得巫师四处躲藏。他还说，现在正常秩序得到了重新建立。这道伤口， 他指着脸上的另一条口子， 是我问他和他哥哥手上沾了多少麻瓜鲜血时留下的。 天哪，纳威！ 罗恩说， 说话放肆，要分时间地点呀、啊！ 你没听到他说话？ 纳威说， 不然你也受不了。关键是，有人站出来跟他们对抗是有用的，这是大家看到了希望。哈利，当初你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。 可他们这是在拿你磨刀呀！ 罗恩说，他们从一盏灯下走过时，灯光照得纳威的伤口更加触目惊心。罗恩看了不禁一哆嗦，纳威耸了耸肩膀， 没关系，他们舍不得糟蹋太多纯血统巫师的血，所以只在我们说话放肆时稍稍折磨我们一下，不会真要我们的命。 哈利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更糟糕，是纳威所说的事情，还是他说这些事情时那副无所谓的口吻。 真正有危险的是那些有亲戚朋友在外面惹了麻烦的同学，他们会被当成人质。老谢诺洛夫古德在唱唱反调上说话太坦率，他们就在卢娜回去过圣诞节时把他从火车上抓走了。 纳威，卢娜没事，我们看见他了。 是啊，我知道，他给我送了个信儿。 纳威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币，哈利认出是邓布利多军用来互相传递消息的那种假加龙。 这玩意太棒了， 纳威笑嘻嘻地对赫敏说， 卡罗兄妹一直没发现我们是用什么方式联系的，简直都要气疯了。那会儿我们经常半夜溜出去，在墙上涂写邓布利多军仍在招募新兵之类的话，斯内普恨死了。 那会儿 哈利注意到他用的是过去时，问道， 哎，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了。 纳威说， 圣诞节时失去了卢娜，金女复活节后再没回来，而当时我们三个相当于是领头的，卡罗兄妹似乎知道许多事情都是我在后面策划，开始狠狠地惩罚我。后来迈克尔科纳去释放一个被他们锁住的一年级新生时，不幸被发现，他们把他折磨得可惨了，这把许多人都吓跑了。 真不敢相信， 罗恩低声嘟囔道。这时通道开始变成上坡。 是啊，我不能要求别人经受迈克尔的那种遭遇，所以就放弃了那些危险的做法，但我们仍在战斗，做一些地下工作，直到两个星期前。那时他们大概断定只有一个办法能让我收敛，就去找我奶奶了。 什么？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同时问道。 是啊， 纳威说，通道的坡度很陡，他说话微微带喘。 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想法，绑架孩子让亲属循规蹈矩，这一招一直很灵，我就猜到他们早晚会把这招反过来用。问题是， 他面对着他们，哈利惊讶地看到他竟然满脸笑容。 他们太不自量力了，奶奶，一个不起眼的老女巫独自一人过活，他们大概以为用不着派个特别厉害的人去，结果 纳威大笑起来。 德利士这会儿还在圣芒格医院躺着呢，奶奶逃走了，她给我捎了封信。 她用手拍拍长袍胸前的口袋， 告诉我说她为我骄傲，还说我不愧是我父母的儿子，叫我坚持下去，真了不起。 罗恩说， 是啊， 纳威高兴地说， 问题是他们意识到威胁不了我，就决定霍格沃茨可以不再有我这个人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打算杀死我，还是把我送到阿兹卡班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知道我应该消失了。可是 罗恩似乎完全被弄糊涂了，说， 我们 我们不是正往霍格沃茨去吗？ 当然， 纳威说， 你会明白的，我们到了。 他们拐过一个弯，前面就是通道的尽头，又是一道短短的石头台阶通向一扇门，跟阿里安娜肖像后面的那扇门一模一样。纳威推开门爬了进去，哈利也跟了过去，只听纳威朝一些看不见的人喊道， 快看谁来了，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 哈利一钻进通道那头的房间，就听见好几个人尖叫高喊起来， 哈利， 是波特，是波特， 赫敏， 五颜六色的帷帐，一盏盏灯，还有许多张脸，看得哈利眼花缭乱。接着他、罗恩和赫敏就被大约20多个人团团围住了，那些人搂抱他们，跟他们握手，捶他们的后背，揉他们的头发，就好像他们刚赢了一场魁地奇决赛。 好了好了，安静点儿！ 纳威喊道，人群退去，哈利这才看清周围的情况。